位， 曹鹏飞鹰弄尘上升一位。 天灯一盏不是一盘，请待客来共言欢，无情色盘自不偏然，飞鹰弄尘轻言不然。江湖作叹，几人难得无关，人世浮华自淡看。 Top Seven， 长期北线六七七乐队游人上升一位。 像一个人，在心里摇摇晃晃，忽然间离开，黑夜惨白。心中还有一个他，徘徊的人啊，心中还有着一把破碎吉他。 Top Six， 绿皮车乐队《那些年白看了的西游》上升一位。 那些年白看了的西游，大家不会喝酒。那些年白看了的西游，曾经的回忆笼笼。那些年白看了的西游，回顾曾经的懵懂。那些年白看了的，白看了的西游。 不同的音乐，同样的坚持。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你的音乐由你掌握。 好，刚才播放的本期榜单第十名到第六名的歌曲串烧当中啊，我们听到的第五首歌曲，也就是本期的第六名，是来自绿皮车乐队的《那些年白看了的西游》。 哎，我觉得绿皮车乐队可以将这个歌曲吧，弄成一个系列， 四大名著是吧？ 对，《那些年白看了的红楼》，白看了的水浒和白看了的三 国，真是那些年白看了的一切，就是专辑，对不 对？那绿皮车乐队呢？这首歌很受年轻人的欢迎，因为其实在标题上就很抓人。 对，而且这种编曲的古怪风格还融合了很多经典的故事的话，也是很新颖的哈。 你知道吗？其实绿皮车乐队在2015年的时候还受邀成为了真人秀的导师。 哎，当导师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会比选手更麻烦。就有的时候你看了那么多人之后，你还必须得说出点一二三来，这就是一个当导师的麻烦之处。 对，而且他们其实呢是一个很有资历的乐队啦，还经常参加这个像中国大学生音乐节这样的一个优秀节目。 而且呢，这支乐队至今为止去过南京、大理、武汉、北京等多地进行过巡回演唱。 他们这种方式呢，其实也比较文艺哈，就是去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不在乎眼前的苟且。 对，主要我们现在呢，先来好好的听一下这首歌，就是绿皮车乐队带来的《那些年白看了的西游》。 那些年白看了的西游，大家不会喝酒。那些年白看了的西游，曾经的回忆笼笼。那些年白看了的西游，回顾曾经的懵懂。那些年白看了的，白看了的西游。 哥在下当四哥只烫热脑不扯就是色，恭喜你要上大理十斤去四个点火当老子能给这颗香的三十大拉再去了改进了就是跟哥把这一张他们拉走 屋顶花林的悟空不抽烟的沙僧穿老北京不鞋的八戒将女儿诱惑重生唐僧师徒用算盘从爱着八戒五味三样九九八九回想小花貌美如花姐姐流沙河的河山化成人的模样化在的时候要说那些年白看了的西游，大家不会喝酒。那些年白看了的西游，曾经的回忆笼笼。那些年白看了的西游，回顾曾经的懵懂。那些年白看了的，白看了的西游。 好，那本周第十名到第六名的歌曲就揭晓到这里。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你支持的乐队和歌曲在本周都上榜了吗？赶快动起来，把你听到的好音乐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那接下来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揭晓本期榜单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排名情况。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有原创大不同，就在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 展现不同自我，创造个性音乐。这里是由中国国际青年交流中心、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新华网联合主办，北大青鸟音乐集团承办的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第十三期。大家好，我是张亮。 嗨，大家好，我是小奥。 好，接下来进入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时间，让我们来看看本周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歌曲排名情况。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 Top 5。 李楚瑶忍不住想你上升一位。 忍不住想你，忍不住哭泣，睡醒的我依然不愿睁开眼睛。我很清楚梦始终会醒，却不想 小波梦想上升一位。 我们用歌词和 flow 画出优美的弹道，每一场的 show 希望我们被看好。 I never let it go， 所以我不普通。 Hip Hop 是所学校，我是最大的股东。或者有一天在片刻萎靡间，我想用 Hip Hop 注射安乐，活在每一天，播放的每一遍，见你的每一面。我想把说唱当事业，哪怕再累一点。我想在有生之年看到山西说唱雄起。你固执的坚持，哪怕他们不懂你，不在乎功利，每个切片有深意。若干年后让他们留下说唱的真迹。 Top 3， 马英伦 Just Now 上升一位。 对于未来我没有太多的希望，关于以后总是看不到的方向。我知道迷茫像一只沉默的羔羊，但也不睡，只是对着天花板在望。那里没有答案，但是自己还要继续找。没有穿过南墙，所以自己还要继续跑。你给自己添加无谓的烦恼，解散了 Let me know。 总是要有个小小的目标，不知他们想要。 绿皮车乐队七里香新歌上榜。 随手可抽的蒲公英带走了孩子的梦想， 老狗为名女孩摘得冠军。 我希望画出一道彩虹，画一个男孩陪在你心中，让你不再不再默默默默的等待。 本周获得第五名的歌曲呢，是来自李楚瑶的《忍不住想你》。 这首歌的在榜时间也忒长了， 是就是忍不住在想嘛， 就是非常受欢迎的一首歌嘛。 而且特别适合现在的感觉，就像是这种毕业呀、离别呀，或者怎样，就是忍不住会想很多人。小奥，你会在寂寞的时候啊，就是安静一个人的时候，会想我吗？ 还真是没想到过你。但是我真的会想很多人，就比如说妈妈呀、爸爸呀。哎，我真的会在很难受的时候第一个想到是我妈。 哎，为什么？ 就觉得家是个依靠吧，觉得很无助的时候，第一个想到我该回家看看妈妈的感觉。 是， 那也会想到之前认识的一些渣男，就会想那些年我怎么 还好没想起 我，就那些年白爱了的男人，你知道吗？就有这种感觉。 所以其实忍不住想你，也代表了大多数人在寂寞状态之下的一个心境，对不对？ 对， 因为我们经历了很多。情感啊，生活啊，工作啊，等等等等，总有一些人在我们的生活中留下了这个难以抹去的记忆。 对，而且我觉得这首歌是一个让人听完之后会很心疼的歌曲。 怎么讲？ 就会听完之后忍不住的会想到某个人，然后触动到你神经或者情感的某个临界点之后，会泪流满面的一首歌。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这些歌都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珍惜现在，珍惜眼前的人。 珍惜眼前人。 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这首让人有点心疼的歌曲，忍不住。不想你。 这是第几次怀念？反着。 曾经照片都一片一片，我学着告诉自己你已走远，却发现止不住是对你的 以上呢就是本期上榜的歌曲了。那正在收听的朋友们，有没有听到心仪的那首呢？赶快动动手指，把你喜欢的音乐分享给更多的人。下面呢就要进入我们的新歌推荐环节了。那这周的新歌推荐到底有哪些优秀的作品呢？马上来揭晓答案。 最新鲜的创作，最新鲜的声音，尽在最新鲜的新歌来了。 本周新歌推荐第一首新歌呢，是来自不了乐队的《黄粱一梦》。 这支乐队呢非常有特点，它是把摇滚和中国风结合到一起去，可以说相当新颖的一个创作理念。 没错，同时呢也把中国经典的这个成语故事啊作为名称，就是在生活和这个理想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反差，曾经在梦想里是非常非常的强大，但是回归到生活当中呢还是一粟一米的这种简单的感觉，也是形容了一个像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心态高但是呢自己又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对，其实黄粱一梦大概就是说的你想表达的那个感觉，对不对？我很喜欢这支乐队的原因是在于他们把中国的这种古典的文化还能够现在拿出来用，还用的这么毫无违和感。 对，在一起也很有意思，是不是？ 对， 其实这首歌也给很多年轻人一个启示的意义，就希望大家的能力能够匹配上自己的野心就对了。 对，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是需要这样的黄粱一梦的，对不对？大家能够把一些梦想抛出来，然后朝着梦想去做，也许就会达到那样的一个高度。 对，在全新的时代呢就要有全新的解读。 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不了乐队的这首黄粱一梦。 不必问人间有多少个故事，梦中的天地有存在的意义，不必问心中有多少个秘密，黎明的曙光已微微照亮，笑着黄粱上心了。不必问人间有多少个故事，梦中的天地有存在的意义，不必问心中有多少 新歌推荐第二首呢，是来自长吉北线的《海水是一台永动机》。 那在今年高考的那两天呢，长吉北线也是祝考生们加油哈。他们说希望大家不要辜负自己的努力。有一个歌迷还说，高考只是决定你未来遇见怎样的人，就像我来东北以后呢，遇见了长吉北线677乐队。哎，看来是一个歌迷说的哈。 是，所以说其实歌迷追随一支乐队来讲，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因为有的时候追随偶像嘛，一个人，但是乐队它是一种整体团队精神的表现，所以说他的心路历程可能会更 focus 在他的作品上面。 对，而且我觉得一群年轻人能够一起哈努力的做一件事情，而且坚持到底，就一定会有自己的一片天空。 对，所以年轻人要给他们更多的梦想，同时也要脚踏实地的去努力嘛。每一天的努力，我觉得有一天总会有用武之地的。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就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海水是一台永动机，其实生活也是一台永动机啊。你不可能停下来，对不对？所以你只要督促自己不停的向 前 就可以。 好，那接下来呢，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来自长吉北线677乐队的《海水是一台永动机》。时间关系呢，今天就为大家推荐这两首新歌。在节目结束之前，依旧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还有如何为你喜欢的歌曲进行投票。 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大家可以在多听 FM、 优听 Radio、 喜马拉雅、荔枝 FM 等手机客户端同步来下载收听我们的系列节目。 是的， 大家也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平台和新浪微博输入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添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收听往期的节目了。点赞的同时呢，记得多多参与节目的互动留言，赢取更多的乐迷专属福利。 好，那接下来别忘了，你可以把自己的优秀作品邮件捆绑发送至原创榜 at 北大 music.com。 好了，那这期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和支持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系列节目。我是张亮， 我是小奥，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我的一生是一场梦。

绿皮车乐队七里香保持不变。 随手可出的蒲公英带走了孩子的梦想， 老狗为名女孩保持不变。 我希望画出一道彩虹，画一个男孩陪在你心中，让你不再不再默默默默的等。 来看一下本周仍然保持第一名的歌曲，是来自老狗的《未名女孩》。那当时呢，这首歌曲在微博上一发就引起了许多听众朋友们的这个热议，并且呢，有吉他爱好者听了以后啊，就忍不住向老狗开口要谱。 对，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的旋律加上老狗的独特嗓音，就产生出了一种让人想单曲循环的冲动。 厉害了， 对、 啊、 老狗的原创可以说非常的吸引人，这种浓浓的民谣范儿，也正是当下追求浪漫与小资的少男少女们的心头最爱。 哎，就是文艺嘛， 对， 追求文艺的感觉哈。那马上呢，我们就不多说了，继续来听老狗的这首《未名女孩》。听了好几期，你会唱了没有呢？ 那里的天总很蓝，那里的笑声还在，我要何时再何时再回来。嗯，我要的爱 是本期的上榜歌曲。正在收听的朋友们，有没有听到心仪的那首呢？赶快动动手指，把你喜欢的音乐分享给更多的人吧。 下面呢，就要进入我们新歌推荐环节了。这周的新歌推荐到底有哪些优秀的作品呢？我们马上来揭晓答案。 最新鲜的创作，最新鲜的声音，尽在最新鲜的新歌来了。 好，来看一下本周新歌推荐，第一首呢是来自郑一凡的歌曲《青春》呐。在我们每个人上学的时候呢，都想快点能脱下校服哈，逃离学校严格的制度和大堆的复习题和作业。但是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错的观点，因为我们最爱的就是学习。 对，是吗？我还不是，我真的是在上学的时候很想逃的，但现在又特别的很想回到校园当中。对。我觉得大家在各自的青春里呢，都会留下或多或少的回忆。就比如说那时候我们为什么没有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比如说应该在学习的时候就没有好好学习谈恋爱了。 那所以是恋爱给你的收获更多呢，还是学习给你的收获更多？ 我觉得不一样。一个呢是比如说专业知识上的学习，帮助你以后的工作啊，或者是一些知识上的哈。那恋爱呢就是一种纯经验和这个人生阅历上的收获。 没错，所以说凡走过之处必留下痕迹，每一种经历都会是自己的一个宝贵的财富了。 对，而且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什么青春片出来，而且是不断的出来，一部又一部，而且收视率都不低，可以说大家都在缅怀自己的青春。 也在敲打我们的记忆，对不对？ 对。 好了，来看看这首《青春洋溢》啊，阳光明媚，开心快乐和这种追忆感极强的青春呐、啊，会带给大家怎样的一种感受呢？ 还记得吗？我们曾经像块坏长的脱下制服，逃离学校严格的制度，梦想啊。有放弃一直在闯荡，有谁会注意到这啊？曾经曾经天不怕地不怕的讲着改变世界，创造属于自己的一切，而现在回头看看过去的自己，是否让从前的你瞧不起？有疯狂的约定，有错过的爱情，青春埋下太多遗憾的回忆，多少有点可惜，但留不住年轻。青春啊，依然很美丽。有疯狂的约定，有错过的爱情，青春埋下太多遗憾的回忆。 本期我们为大家推荐的第二首新歌是来自熊霄的《相守在身边》。 如果你遇到一个人，他愿意为你收起他的顽固脾气，甚至把你的兴趣变成了他的兴趣，那是因为他爱你。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两个人其实呢可能性格完全不一样，但也磕磕碰碰在一起，对，那为什么就不是爱你？ 因为可能是一种叫忍耐。 对，那也有可能。 不是爱了。对， 但我觉得能相互忍耐也是爱。 对，看忍耐多久了吧。 对， 对对，忍耐一辈子那就是爱。 但是不管怎么样，是忍耐也好，或者就是他包容你也好，我觉得有一个能陪在你身边的人就非常的幸运。 对，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追求自己的个性，保持自己的风格，会想一些其他的事情，而且尤其是对爱情啊个人这码事想得很严格和苛刻，但是往往呢都忽略了一句话，就是珍惜眼前人。那所以说其实呢，相守在身边这种感觉应该就是能够最温暖内心的一种相爱的感觉。 对，温暖。好，那我们就用这首《相守在身边》温暖每一个人。 既然能让我遇见你，是我前世修来福气，我要用尽全心全意为你挡风，为你撑雨，整夜难以入眠，时刻把你想念，翻开手机里的相片，多想穿越现实空间。 碰见，因为一起走过那流着泪的辛苦，灌溉多少个孤立，我会全心全意实现，享受在身边。就今后余生与你相守，哦，深夜难以入眠，时刻把你想念，翻开手机里的相片，多想穿越现实空间，因为一起走过那流着泪的辛苦，灌溉多少个孤立，我会全心全意实现，享受在身边。 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为大家推荐这两首新歌。 那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的公众平台以及新浪微博输入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添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收听往期的节目了。点赞的同时记得多多参与节目的互动留言，赢取属于大家的乐迷专属福利。 好，那接下来呢，别忘了可以把自己的优秀作品邮件捆绑发送至原创榜全拼 at 北大 music.com。好了，那这期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和支持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的系列节目，我是张亮， 我是小奥，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今生能让我遇见你，是我前世修来福气，我要用尽全心全意，为你挡风，为你遮雨，深夜难以入眠，时刻把你想念，翻开手机里的相片，多想穿越现实空间，因为一起走过那流着泪辛苦，灌溉多少个孤立，我会全心全意实现，享受在身边。就今后余生与你相守，哦，深夜难以入眠，时刻把你想念，翻开手机里的相片， 不随波逐流，不甘于平庸， 啊，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Fresh Radio。